好，第二节翻嚟啊！有啲可能有啲新观众唔识咧，我隔篱嗰个就大咪系啦。咁我呢边嗰位阿迪啦，我就先人。今晚咧，我哋就讲情啊。喂，咁你哋初恋嚟，我哋先讲初恋先啦。你个初恋发生咧早定迟噶？即系正唔系要正式，真系知道嗰种系恋爱喎。你僆仔嘅 puppy love 唔算噶， 都其实都算噶， 算其实都算嘅。 嗱，我嗰阵时十四五岁到啦， 系 四五岁啦， 我都系要咁迟，因为我读小学太矮啦， 通常都系噶啦， 五尺都冇嗰啲，乱乜叉，大佬成虾俾人咁。 通常小学咧，同啲女系搞对抗嘅， 系 好少。 系啊，喂，小学嗰阵时咧就唔中意同女仔玩， 系啊，系唔中意嘅，系嘛，隔篱都唔已经硬 系同性关系好过两性关系嘅。 打上到中学咧，中一二已经开始已经唔同喎， 嗯，即系 睇下周围夹啦。 嗰阵时就开始 揾目标啊，开始 系啦， 一翻学开学就揾目标啦。 嗯， 卒之揾到个咁嗰啲咪 puppy love， 即系叫初恋咯。 系， 都话拍下拖啊，拖下手仔啊，去下街啊嘛。 特登去坐巴士啊。 系啊系啊， 唔系佢初唔系讲真喎，初唔识打车轮咁样，唔知搞咩。 啲黐线搞错啊！点 会唔识啊？睇得戏睇得多啊嘛。 喂大佬啊，你 自动埋位咯， 唔系自动埋位啦，唔识都试下啦。 你我知啊，你就识得锡佢啫，识得原来可以伸条脷过去咁。 识啊，点会啊？嗰个年代咧，其实已经去到嗱，我讲我唔怕讲我咩年纪，七十年代噶啦，嗰阵时我已经七十年代好多咸戏噶啦，已经我哋嗰阵时周时逃学睇咸戏噶， 睇咸戏好似冇架打车轮喎。 有点止打车轮、啊？ 其实 Kellen 咧打 Kellen 咧就唔系咁解嘅。 Kellen 系炮。其实以前系讲搞嘢就叫打 Kellen 嘅，后期唔知点解变咗系石。 后屘 Kellen 嘅，讲个叫打车轮添 ，Kellen 都唔讲啦。 Kellen 唔讲嘅，其实以前讲搏嘢即系打炮嘛。 我以前叫搏嘢。 系啊， 自动埋位识噶啦，新嘅啦。 有冇夹到棚牙咁嗰啲？ 冇。除非你生牙， 冇你咁样，仲系 P 牌喎，大佬。 除非系生牙啫，通常唔正常牙唔会嘅，唔会夹到嘅。 又唔会啊？ 吓，咁嗰啲唔算初恋啦。其实嗰感情唔算太深嘅， 唔深嘅其实。初恋 一个学期两学期咁顶重一两年嘅。 好似我嗰阵时做暑期工咁喺酒楼，做厨房暑期工咁，跟啲朋友。跟住就識到啲樓面，又係大家十三四歲、十四五歲。 啊，嗰陣時有童工啊， 童工啊，嗰陣時有童工。咁係嗰暑假嗰個零月喺埋一齊落場嗰兩個半鐘頭，拖住手去睇戲啊， 係 啊，夜晚即係出去玩啊，放工去食宵夜咁樣啊，拖咗呢啲其實唔深刻嘅。 係啊，唔深刻。 我嘅初戀真係唔深刻。 嗱，嗰陣時我哋初戀就喺學校活動。跟住放学之后去最多去几间堂街嘅啫，一到挨晚就翻屋企嘅嗰个，就唔会有夜生活嘅。 个暑假完咗之后，大家就各自各咁，好似散咗咁，冇联络咁。 咁我初恋惨添，屌我系 俾呃咗啊！ 唔系佢嗰个就咪嗰个初夜啦， 初恋 系啦。点知你个初恋会唔会就顺手俾人呃埋？ 我讲我初恋就 冇， 我初恋就冇初夜 嘅 喎。 系啊，冇嘅，嗰阵时 好纯真噶。 唔系都有一齐瞓嘅，佢喺屋企瞓，我喺屋企瞓嘅，不过冇搞嘢嘅。 就咁，我就系因为我嗰阵时仲读紧书，咁嗰个女仔佢已经做嘢噶啦。佢咯，我真系有啲羞愧，佢系佢教我打嘅。 哦，咁啊，佢大过你啊嘛。 佢唔大，佢冇大过。 有经验大， 系佢经验好过我，即系佢已经系之前拍过拖。 咁如果俾我，我觉得羞愧噶。 即系我有啲有少似毕业生。 我都会有羞愧 嘅，俾佢系啦，俾佢教我嘅。咁咪初初唔识，咁咪大佬啊，系咪先？ 即系好快上手啊！呢啲好快上手，好快就变咗熟手啊！ 我觉得我记得我自己嘅。嘅初吻咧就系自动埋位， 系自动埋位 嘅，你都识新嘅， 唔系一埋就新嚟噶啦，一定试下先啊嘛，人哋新嚟喎，咁我咪试下。 你睇嗰啲咩 法式新闻？ 七十年代兴嗰啲乜难度报山， 冇错啦， 三四春嗰啲嘅啫， 报山家啦，系嗰啲啦， 咪咯，阿韦云分支啊，嗰啲 爱云分支， 爱云定韦云啊，爱云分支系学生之母啊嘛， 咪就系咯，哇， 系咯， 跟住 就萧慧雅。啊！嗰个咩？萧慧雅嗰套叫咩话？ 萧慧雅我唔记得咗啦。 嗰个咩？三个字嘅咧，嗰套戏 三个字，好多套嘅三个字喎。 唔系 艾曼楼， 艾曼楼咪萧卖假咯。 系 啊， 其实有讲嗰个咩青青珊瑚岛咧， 后啲啦，青青 八十年啦。 唔系话冇理由喎，我学识打茄轮系睇阿胡枫嘅。 胡枫啊，打茄轮咩冇新嘢 冇啊，大佬胡枫做嗰啲间谍剧同阿范丽嗰啲咧， 佢有嘴，但系冇新嚟嘅， 系佢冇嘅。但系 嗱咩时代新嚟咧？佢七十年代。邓光荣嗰啲生理啦，开始 嗰啲 French kiss 啊， 系啦，冇错啦，嗰啲生理啦，啲国语片啊，开始生理啦， 有 咩？有，啱啱最近啲电视睇，就邓光荣就同阿余安安就个新晒嚟嘅， 系 啊，好正， 咁啊系。嗰、那個嗱，咁你嘅其實嗰啲唔算初戀喎，即係第一次 學初戀，初戀係唔深刻嘅， 唔深刻。嗰時會呷醋啊，會妒忌嘅、啊、都有嘅。 唔係喎，嗰陣時覺得話已經係人都拖住件喺隔離咁，人有我有咁 嘅 啫喎。 都唔係嘅，都要睇靚唔靚嘅大佬。校花嚟噶嘛，要跟 校花通常好多人搶喎。 係啊。但变咗佢个个都唔敲敲我，我咪好自豪啦，系嘛？ 咁啊系，唔系你一定要，唔系嗰阵时初恋咧，学校你一定要样嘢出色咁先吸引到嘅，譬如打波啊， 冇啊，我逃学出色啊，逃学啊，逃学威龙。 不过初恋嗰阵时都好霉喎，点解诶谂埋嗰啲咩搭二号衣啊，由九龙城码头搭到去？ 我试过嗰阵时喺九龙城行路出尖沙咀睇戏啦，行路添啊，几浪漫。 呢啲当年真系越行越过瘾， 系噶系噶，唔觉攰噶噃，拍拖咁样行法唔觉攰， 即系倾一倾倾下，倾倾下咁样行，即系唔系，我就唔系，我系由中环行去铜锣湾， 都 OK 啊，都唔好远嘅， 嗰条路力好行啲嘛，你弥敦道都威长嘅大佬， 唔 人多啊，唔系人多啊，人多啊， 嗰个年代唔算太多嘅， 系 太多嘅。 同埋好多话题 啊嘛，系啊，都 话题多啊嘛，你拖住手， 你行下街睇下嘢，好多好快又过嘅时间。 系，不过讲真，你初恋嗰阵时咧，又未咁越雷池一步啊。 但系咧，呢个初恋你硬系冇后边，即系过多几年之后，个人大个咗啦，出嚟做嘢嗰阵时拍拖，嗰个年代嗰个时候嗰啲。感情会深啲， 系同埋有开始有经济能力嘛，可以同佢食下嘢啊，烛光晚餐啊，行下沙滩啊， 即系自主大啲啦，啲 系啦，可以搭就有钱搭船去长洲远少少嗰啲咧， 宿营都得， 因为初恋时间咧系成班朋友咁，人有我有，即系。大家拖住一件出街，大家去玩咁。但你开始出嚟做嘢，有经济能力，你就可能个心摆咗落去呢个系咪我老婆咧？第日 大家会啊，咁谂噶。 咁所以咪深刻 谂远啲啊， 同埋拍拖时间都长啲咯， 会 长会深啲咯，系啊。 咪你学读书嗰阵时拍拖就实方，所以咧双方家长阻止噶嘛。 一到掟煲嗰阵时就 hurt 好多嘅， 嗯， 真系喊晒咁嘅， 真系啊，要攞纸巾都。 唔系当时真系好伤，好伤心噶 喎。有冇个令到你喊啊？ 有一个好嗰、那个即系最深刻啊！个 使唔使俾定纸巾？ 除咗喊之余，仲好激愤， 系 吓好激愤，因为成顶落冇甩过嚟。啊，捉奸在床，你又激唔激愤？ 哇！咁佢都好、啊、对你好， 好对我唔住， 对你唔住。 咁但系问题，你细个嗰阵时觉得佢对你唔住啫，但系大个咗就即谂。自己真系对佢唔好嘛？ 嗯，即系你讲咗先， 大男人主义啊！ 哦， 你知有时啲男，我哋入即系大男人咧， 嗯， 一到22岁啊，22、23岁咧， 嗯， 就觉得自己系 man 噶嘛，就觉得咩都控制喺手上面噶嘛，就比较管制啲嘅， 嗯， 大男人啲嘅， 嗯 啊， 但系你都知佢有第二个噶嘛？ 未初初未有噶嘛？咁、因为我哋成日嗌交嗌得多，变咗佢咪俾人哋乘虚而入咯， 即系疏离咗 啊，冇错啦。 我嗰阵时唔系 咁，加上仲有一个经济原因咧。咁嗰阵时打份工好少钱嘅啫嘛，我哋僆仔嗰阵时。咁但系佢识嗰个系老板啊，大佬。 哦， 咁已经差好远噶啦，系咪先？ 嗰个冇计啊，就系嗰个稳阵啲嘛，大佬。 稳阵啲，佢哋喺佢哋嚟讲，老公嚟噶嘛，即系拍紧拖啊，将来做老公噶嘛。 冇错，咁啊。即系做女仔，梗系揾条水喉啦，冇理由揾个水枪噶嘛，只要水枪要入水噶嘛， 你知我哋靓 水喉啊，不断喷水啊嘛， 贪玩 系， 又要扮嘢着衫，又懒型， 系 佢接受唔到，反而接受唔到啊佢 吓， 系啊。 女仔好快早熟啊，女仔早熟啊。 系咪女仔系快啲觉醒嘅？初头咧就要饮水得。 系啦，冇错， 好快唔点面包先稳阵。 好现实噶嘛。 系啊， 咪就咁咯。 哇！咁你有冇认真？真系要令刻骨铭心会喊噶喎？有冇？ 我其实就冇噶。 喂，好 真系喊啊！我真系喊几万啊！ 阿嫂回避下先， 我真系 讲得啦。冇啊！ 嗱，你唔系我都同你讲过一单嘢啦。我喺马来西亚到结婚嗰日我走婚， 嗯， 即系譬如听日摆酒咁样，听日安排晒摆酒嘅结婚，嗯、但系今日我自己搭飞机翻嚟香港， 逃婚啊，叫做 逃婚系啊，我自己逃婚，嗯、我都冇喊噶。 你而家唔喊啊？佢喊啊嘛，大佬！ 你真系讲嘢，你讲嘢，佢梗系唔喊啦。佢喊都收唔到声噶嘛。 我都冇喊。系啊， 你系富人啊嘛，大佬而家， 唔系即系先。但系第一样嘢，你去到结婚嘅时间，其实大家都系即系叫做相爱噶嘛。但系即系连真系年少气盛，一句说话就劈低佢，走，唔结啦咁样，跟住就自己走出机场搭飞机翻香港咁样。 嗯， 咁你就冇啦，冇咗系咪啦？ 跟住我俾人哋。追杀啦，大佬，江湖追杀令啦，大佬， 佢唔落你公投，你好彩啊，大佬。 系啊，唔系佢有嚟香港揾我嘅， 系 咁啊。其实 Candy 都识佢嘅，都知嘅，讲唔怕啦。 其实好危险。 佢嚟香港揾过我嘅，咁就当其时我就 几多年后先？ 唔知一年后、两年后唔上啦， 咁近嘅。 咁其实咧，我逃咗婚之后咧，佢就去咗日本读书嘅。 哦， 咁可能佢经过香港或者喺日本经，即系翻马来西亚时间咧，就想过嚟我屋企揾我嘅。不过我当其时就唔喺屋企，我老豆就调翻转头就话俾我知，阿边个上嚟揾过你。哇，咁当其时我已经同阿 Candy 喺埋一齐拍拖啦嘛，咁样系啊。咁咯， 通常刻骨铭心都系俾人撇嘅多嘅，佢撇人就唔会刻骨铭心啦。 系，所以我又唔觉得刻骨铭心咯，就 我如果我讲嘅啲人就觉得我假喎。你我最刻骨铭心嗰个咧就系、是、个女仔咧，我其实系陪佢考 TOEFL 嘅。我觉得佢想读书，咁佢想去加拿大读书，即系唔知点解又系嗰笪地方。 系 咁啊，即系冇意思噶，即系 加拿大好多人中意。 咁啊，佢就想去我陪佢考 TOEFL。咁考完之后咧，我觉得佢事业咧，唔系佢读书咧系紧要过我嘅。咁我为咗佢读书咧，专心啲咧，即系其实我系同佢分手嘅。 伟大喎， 吓 系嘛？ 即系我唔知点解咁伟大个定， 好伟大， 系啊，其实我好鬼中意佢。 唔系噶，你嗰阵时写听人讲噶嘛，你爱一个人咧，唔一定要拥有佢噶嘛， 系啊， 等佢 最 紧 要佢开心， 佢开心啊，你做到呢啲啦。 唔系，即系我系我最记得系佢家姐结婚，佢家姐结婚，跟住咧我就上去饮嘅，跟住就借啲椅，我冇入，我黐俾低咗人情，跟住就同佢阿妈好锡我，因为佢嗰阵时我介绍佢阿妈食嗰啲煲咩汤咧，佢阿妈医翻佢啲肠胃嘅，跟住要咩唔饮啊？我唔买，我咪唔饮，我落去买烟啫，成，跟住又走咗去冇饮到个餐，之后佢就话之后佢就。去读书咧，我又冇送佢机嘅，即系我谂住绝情啲咧，佢快啲忘记我啊嘛，系嘛？但系嗰个女仔我真系好中意佢， 咪咯，冇奇怪咯就系。 但佢唔系我咁多个女朋友之中最靓嘅， 吓唔一定最靓嘅，是最夹啊， 系啊， 人最好啊咁咯。 系啊，佢唔 一定讲靓嘅， 佢系点咧？佢唔靓嘅，但系咧佢会令你好舒服， 嗯。 即系佢讲嘢咧，佢个仪容啊， 咁啊争已经差好远啦，仪 容仪态好好嘅，同埋佢讲嘢系好温柔嘅。啲人咧通常我搵车铺头咧，嗰个 reception 嗰女仔，唉顶唔紧啊，你听啦，即系佢把声好舒服嘅，同你讲嘢， 好似 系个把声好似邓丽君咁嘅，系啦， 好柔软啊， 系啦，但系就话都伤心咗，伤心咗几耐？都有两个月， 都有伤心啊！你 有，哦、即系成日挂住佢，谂起佢咧就热泪盈眶嗰啲咧，跟住就两个月后就好快俾一个好靓嘅女仔就， 但系我就 你都忘记咗。 我上次嗰单嘢虽然话刻骨铭心到我一个月内都冇事咁， 一个月 因为有新目标嘛，啊呢、這个真系最好嘅疗伤。 所以都话男人啦，见一个中意一个噶啦，即系男人嘅天性系咁噶嘛，大佬 好容易。 所以你问我今日讲刻骨铭心嘅爱情，我真系真系好难讲啊，大佬。我唔系话喂，大佬话 Candy 听住我都系难讲。即系可能，即系男人嘅性格系咁。 其实我都系得一单嘅啫。 唔系啊，我都想见翻佢嘅，但系你嗰个冇啊，你咪自 唔你见翻佢，唔系好似我咁 未完噶嘛？我两年后见翻佢，两年后见翻佢又喺埋一齐，又喺埋一齐几个月又。 冇变危楼啊？ 冇，唔系两年后啫嘛。 哦，咩人哋有维修保养啊，大佬？ 嗰阵时廿零岁啫，都系系先？ 系， 因为我识嗰阵时十八岁啫嘛。 即系仲未可以八成收楼嗰啲。 咁都原谅咗佢，到后即系两年后都原谅咗佢。 嗯， 但系始终有条刺嘅， 系 到时到后都系撇啦。目标又系， 即系有时真系 涉住期嘅。 即系两个人相恋嗰阵时咧，真系唔好讲呢嘢太尽啦。 系啊， 唔系即系一 hurt 咗，即系打烂沙盘，问到笃个问字就系咁解啦。个问字唔系 问啊， 唔系问嘢啊，问咯， 问水嘅问， 裂啊，裂到裂一。你打就算唔烂，有条裂痕，始终会分翻开嘅。 后生仔唔识嘅， 嗰个睇下先个字点写啊？系好似轻个轻字下边。 问字中嘅意思系裂痕啦。 系啊，问系咯。不过，有时唔理噶啦。 我冇嘅，你同一个女仔喺埋一齐嘅时间，系咩山盟海誓嘅说话都讲得出噶啦。讲真句。 咁啊，好彩我咁点讲？ 咩我咩终身爱你啊！ 终身爱你有冇讲到？系最多 I love you 落爱你嘅啫，最多系咁嘅啫。咩终身爱你啊？嗰啲我真系讲唔出，大佬。 咪咯， 讲唔出啊！我 呢下摆明 打，摆明呃人，摆明呃人，我唔做。 唉，你呢一分钟，我系爱你，咁啊得， 啱啱啱。 你鬼佬都系 呢个月我你都得，仲得。 At the moment 有超市啦，咁咧我哋而家去广告时间，翻嚟我哋再讲大家嘅恋爱。